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东京奥运会正在进行中，作为东京奥运会的主场馆，日本国立竞技场日前也正式亮相。国立竞技场是由日本著名建筑师魏延吾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主场馆的旧址上重建而成。国立竞技场有哪些亮点呢？与传统的比赛场馆相比，它有哪些特别之处呢？在日本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现当代建筑？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们通过一本书《世界建筑旅行地图之日本》，跟大家聊一聊日本的现当代建筑。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是这本书的作者，同样呢也是 C Plus 建筑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程彦春。哎，程彦春你好。 哎，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呢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编辑刘丹。刘丹你好。 你好，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聊日本建筑。 嗯，其实日本建筑啊非常具有自己的特色，不管是日本的古代建筑还是日本的现当代建筑，都是在世界的建筑的整个的市场当中啊占有它的独特的一席之地，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因为现在呢东京奥运会呢是正在举行当中，在7月23号开幕了。很多朋友啊也是很关注哈，那么这次东京奥运会的各个场馆，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也从东京奥运会的这个场馆跟大家来说起，就讲到现在东京奥运会的新的场馆，日本的国立竞技场哈。我也知道东京奥运会的主场馆当时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招投标的时候啊，扎哈哈迪德事务所啊也应标了，而且呢他的这个最后设计出来的一个主场馆的样子非常具有现代的风范，也很有扎哈自己本身的这样的特色啊，但是最终啊没有被入选。现在呢我们所看见这个主场馆呢是魏延吾设计的，日本的著名的设计师。那么我们就首先请到程彦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日本的东京奥运会的主场馆，它的这样的设计有什么样的亮点，又是如何体现出这样日本本身的特色的？哎，您能跟大家来讲一讲。 我觉得现在这个体育馆更适合在那个地方存在吧。 嗯， 首先我想去谈形式的问题，它是不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具体是什么风格，这个我觉得其实作为建筑师来说我们并不是首先关心的事情。 嗯， 因为我在东京也住了好几年，首先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市中心的地方 啊， 不像一般的奥运场馆它可能在一个郊区或者在一个密度很低的地方，所以这个场馆的尺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可能从那个照片上可以看见它，那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公园在东京市区， 嗯， 然后马上就是商业区跟住宅区了，所以其实这个场馆的体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它太大的话对于周边的这些社区公园会造成我觉得不是特别好的影响，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导致他们为什么要修改设计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嗯， 当然还有造价上的这种考虑，长期的运营的问题等等都有。但是现在这个场馆呢，我觉得它可能更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方案吧。首先它确实从体量来说它变小了，然后 主办方的要求他也全都满足了，比如说得有一些日本的元素，他用了很多木质的东西，有些木头是装饰材料，然后有些是结构，我觉得是符合亚洲或者说是日本所谓的传统建筑的一个要点吧。 嗯， 第二我觉得它有一个伸出来的屋檐有好几层 啊，对对对，没错，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事情，这样的话你从外边来看的话，这个体育馆不是很大的一个面，它其实是有很多阴影，有很多这种进去的空间，就像屋檐下边一样，其实这个我觉得也能削减整个体育馆的体量。 哦，就是这种不是很大的面和现在我们看到的进去的屋檐，它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就好比如说我们看到故宫，如果这屋檐不是伸出去，是跟墙完全是对齐的话，你觉得这个房子是一个完整的体块，就没有这些阴影，没有这些虚的空间了。就是现在这个体育馆，它有很多所谓的虚的部分，这样你在外边走过的时候，你觉得这体育馆好像是没有那么大。 实际还是很大的。 对对对。 那这个体育馆您觉得和之前的，因为1964年东京也举办过奥运会嘛，那个时候日本为了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呢，其实也建了很多体育馆哈，像包括现在依然还在使用的代代木的这个体育馆啊，当时也是非常经典的这样的设计哈。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现在的这样的设计啊，半个世纪以后的这样的设计和64年的这样的设计，您觉得它会有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时代的一些变化和发展呢？ 因为那个体育馆是丹下健三设计的，那个体育馆也影响了很多建筑师，包括魏延武啊、伊东丰雄他们都是看到了那个体育馆才开始要学建筑的。 嗯， 而且它的位置是非常的好，在表参道的端头，相当于在王府井端头有一个代代木体育馆，是这种感觉。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年代，日本建筑师还是想去证明自己吧。想去做一个很有代表性让全世界都知道的一个像 logo 一样的东西。六几年那个体育馆是非常有开创性的，在当时那个体育馆的结构开创了一个先驱吧，它是一个螺旋形的一个悬挂的结构。 是的， 这在一个超大的建筑里边其实是挺难实现的一件事情。 嗯，对，包括我们其实现在来看代代木体育馆去看的时候，也觉得它的设计依然不过时。 我觉得那个建筑是挺有力量感的，它不太像我们理解的那种很轻薄、很白色，它是一个好像肌肉感很强、像雕塑一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也是时代赋予的特色吧。 哎，那您觉得哈，这个日本本身的这种建筑的风格，我们暂时抛开日本传统建筑哈，抛开京都啊、奈良啊那传统建筑，我们单从日本的现代建筑来看，那么它在这种世界的这样一个整个建筑当中的这个位置地位怎么样，在于哪里，您作何评价？那么它本身有没有什么自己比较独特的这样的地方？ 其实这个问题经常被人问到，然后也会很多人好奇。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从学习吸收，也是从模仿开始，然后再到突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当然就是日本整体建筑从质量到设计水平，确实在目前来看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领先的。这个从他们整个的不管是普利兹克奖的人数还是整体的城市建筑质量，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点，就是其实并没有像大家说的，就是比如说一提日本建筑墙就只有一种风格，他们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不一样的建筑。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我们现在先回到这本书哈，那这本书当中可以说是基本上囊括了很多日本现当代也包括日本古典的这样的建筑哈，尤其在旅游的时候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些建筑基本上都能够看到。那最初的时候是怎么想到说要做这样的一本书啊，专门讲日本建筑，而且还要跟旅游结合到一起，让大家一边玩一边也能够了解这个日本建筑的本身的特点？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因为我在去日本读博士之前，我认识了挺多日本朋友还有老师啊什么的， 我刚到第一天，然后一个教授就送了一本东京建筑地图。 哦， 他说你拿着这个可以去到处看看。 嗯， 然后我当时特别好奇，然后到了书店发现不仅有东京建筑地图，还有京都建筑地图，什么九州建筑地图。 嗯， 然后全世界各地的建筑地图基本上他们都有， 就是可以拿这个地图去旅游。 对，然后呢我就到处去看，基本上全日本的跑吧，看了很多就以前在杂志上看的那些房子啊什么的。 嗯， 后来也是因为凑巧刚好那个建工出版社的刘丹他们正好想也做一本地图。 嗯， 而且我研究生的时候做过一个研究，是关于世界建筑师的年表，就我对日本也做了一个整体的脉络的梳理吧，就上学时候做的事情。 嗯， 哎，我觉得刚好可能能对上，反正我看看那些房子，拍一些照片也能用上，也是挺好的事情。 那问一下刘丹哈，那开始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出版的角度是怎么样策划这样的一个世界建筑旅行地图的哈？我们先暂时抛开日本，说说整个这一个系列的书，最开始我们是怎么去策划、怎么去想的？ 啊，可能说到这一套书的策划呢，可能最开始起源于我们这个学科背景，因为我们大学的时候都是学的建筑学，这个学建筑学每年的暑假我们都会去全国各地去看建筑，有的是学校安排的各种实习，比如说测绘实习、认识实习这些，有一些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去认知建筑，当时可能还没有出国，因为年代比较久啊，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埋下了一颗爱旅行爱看建筑这么一个种子。然后毕业以后呢，工作以后到了建筑工业出版社，就把这个种子就想更加传播给更多的读者，让我们的更多的人能够更方便的看建筑。当时我就想大家出国看建筑的时间，出国旅行的时间是有限的，怎么能够在这个最有限的时间里看到更多的建筑，与自己更心仪的建筑能够不期而遇，或者是说按图索骥，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所以我就做了这么一套书，能够让大家在有限的时间里看到更多更想看的建筑。 哦，但是我们出去旅游的话，很多朋友都在看景点哈。 嗯， 那我们专门出了这样一个看建筑的这样的一个跟旅游相关的这个书哈，您觉得它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其实我们出国看建筑，我认为除了自然景观，那就是人文景观。所谓人文景观，更多的基本上都是建筑，或者是说建筑营造的一个公共的环境。 嗯， 啊，所以我们这一个书是特别有意义的，能够让大家能够按图索骥。 那最开始策划的时候，大概计划啊，比如说要出多少本儿，选取哪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 当时我的计划是出8本。 嗯， 后来经过和各个不同的作者的了解，然后我们到现在一共是出了10本，出齐了。一共有日本、英国、德国、美国、法国、瑞士、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和俄罗斯。可能这个俄罗斯是最后加进来的。因为俄罗斯在我们建筑学领域是一个特别奇葩的一支，大家可能对它都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让大家了解俄罗斯建筑。 那我们为什么选取这10个国家？这10个国家它的典型性在哪里？ 一来是中国人到的这个国家的这个频次，这个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些国家的建筑能够代表了中西方的一个建筑学领域，大家了解建筑的一个范围，基本上是在这些可到达的国家里边。 好，那我们把这套书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那我们重点还是放到这个日本当中来哈。那当初我们讲这个做和建筑相关的世界旅行地图选择了日本，那又是如何和程砚春联系的啊？这个您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就是开始讲故事了。是这样子，开始我们做了一套书，叫介绍中国的这个建筑大师这样一个作品集，里边有一本呢叫王云老师啊。当时我们这本书就起源于王云老师，王云老师是从日本回来了，他是程砚春的导师。 对，我北大研究生的老师。 对，当时我就跟王云老师说我想做这么一套书，然后王云老师说这个想法很好，他就给我看了一本东京建筑地图，他给我一看，我想啊，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东西，就一拍即合。 这个东京建筑地图就是刚才您说的，您刚到日本的时候，您的在日本的导师给您看的那个东京建筑地图吗？ 对， 特别小，64开， 口袋书吧， 口袋书， 他们有很多口袋书可以放在口袋里。 然后呢？ 然后王老师就给我推荐了程砚春， 说这个学生特别踏实， 很靠谱是吗？ 特别靠谱，很认真。对，后来我们认识了以后，确实我们已经认识好了， 确实很靠谱是吗？ 确实很靠谱。所以他就帮我完成了这个日本，也就是我们整个系列的第一本。 哦， 他给我们后面的作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模板。我们为什么这套书从最开始的一个样章的设计，结构的搭建，其实我们俩是沟通了很多次的。 那现在关键是日本的现当代建筑这么多，这本书当中有现当代建筑，那也有日本的这种古典的古代的建筑哈。那我们如何选取的，要哪些不要哪些，在这本书当中讲什么不讲什么？ 哦，这个确实肯定有个人主观因素了。 嗯， 当然我觉得首先我的一个标准就是那些已经被历史证明的经典肯定是要放到里边的。 哦哦哦。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从我的专业角度，我觉得它是有意义的，也是本着宁缺毋漏的一个原则吧。 嗯， 如果能放就尽量放，但有些也是到了现场一看，觉得这个房子可能没有什么可看的， 哦， 那我就把它去掉了。 嗯， 然后我会从一个大的比例上去调整。 嗯， 我觉得能把整个的事情，或者说能把整个的面貌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吧。 嗯，你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哪些经典的这样的建筑是一定要放进去的？那么哪些您觉得有特色的，但是它可能大家知晓度不是特别高的，也应该被放进去？咱们可以各举几个例子哈。 啊，比较经典的。嗯，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代内木体育场， 嗯， 像安藤忠雄、光的教堂这些，我觉得这些肯定是要放的。 嗯， 还有一些可能我们日常在媒体上或者杂志上看不到的一些建筑师， 嗯， 但是他可能也设计的挺有意思的。比如说在某个线路里边，那这个建筑师名字可能说出来都特别生疏， 嗯， 但是我到现场发现，哎，这个建筑还真的确实挺有意思的。 哦， 那像这种我觉得我也会去把它放到里边。 那比如说咱们拿安藤忠雄的光之教堂来举例子哈。 嗯， 那这个建筑作品可能对于建筑学比较了解的朋友应该是如雷贯耳。 嗯，对。 但是有些可能其他行业其他领域的不太知道，或者说听过这个名字， 嗯， 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既然它经典，它经典在哪里？ 嗯，我觉得第一，它像是我们现在在说的一个所谓的精神建筑吧。 嗯， 其实那个很小， 很小，对对对，很小。 光的教堂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嗯， 以前会觉得一进去应该是一大教堂，然后对面有个光，结果一进去一拐，发现没有了，就那么一个空间。 对，嗯 嗯，但是我觉得它体现了一个，比如说安藤忠雄对于材料的控制。对于清水混凝土， 嗯， 它的代表性的 logo 性的材料，还有它对于这种精神空间光线的表达， 嗯， 这个我觉得都是挺经典的。 嗯， 而且我觉得光的教堂相当于是一个社区教堂，就相当于在我们的一个乡村社区的旁边， 哦， 人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教堂，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 嗯， 其实去光之教堂并不是特别方便。 刚才您说的像那个就是有一些小特点的啊， 嗯， 可能大家知晓度不是很高的，您也可以举几个您觉得那样的例子跟大家说一说吗？ 比如像前两年有一个新的建筑，那个建筑师叫三分一博志，他做了一个很大屋顶的一个也是一个社区中心的东西，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形体上非常的酷，然后里面空间也很丰富。 嗯， 但是像这种可能我们日常在媒体上或者杂志上不太容易看到的。 哦， 还有很多可能刚刚开始职业的年轻建筑师， 嗯， 他们在做的一些小建筑， 嗯， 我觉得也都挺有意思。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建筑啊，它实际上是最传统的艺术形式之一。 对， 那么建筑它既然是一种艺术啊，有人可能会觉得说，哎，那建筑学现在不都是理工科吗？是吧？啊，这个理工科何谈艺术呢？您觉得它的建筑的艺术性它体现在哪里？ 以前我觉得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啊？比如说我们看教堂， 嗯， 或者看我们的寺庙，那些绘画呀、浮雕啊，都是跟建筑连到一起的。 对， 这个本身就是分不开的。比如像米开朗基罗或者达芬奇他们那些画， 嗯， 嗯， 完全就是附着在建筑上的。 是的， 如果这个建筑没有那些画，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已经做完了的教堂，或者已经做完了的一个浴场，或者怎么样的。 嗯， 我觉得从自古以来，它确实就是艺术的一部分。 嗯， 所谓的艺术性呢，就是它不仅是满足了简单的功能，说我需要一个厕所，然后我就设计厕所；我需要一个卧室，就设计卧室。它一定是超越了很多我们日常的功能，让人在精神上也能达到一种享受，或者给人带来这种超越日常生活的美或者精神体验。 嗯， 我觉得这个是它的艺术性的挺重要的一部分。 嗯， 就是我们所说的你能感受到诗意，能感受到这种生活的美好。 但是因为现当代建筑有的时候它跟这个比如说巴洛克时期的风格啊，哥特时期的风格它也不一样，没有那样繁复的那样的雕花啊，没有那样彩色的窗子，那也可能没有那样的壁画，它都是一些简洁的线条所构成的。那您刚才说，那这种现代艺术的这种简洁的线条，或是一些繁复的曲线的线条、直线的线条，它的这个艺术性它又是如何来体现出来的呢？ 我觉得是我们的整个的对于美学的感知变了。 嗯， 举例比如说以前我们的房子里边窗户的雕花、斗拱这些和你的家具是一整套的美学系统。 嗯， 中国人家里的床、榻、所有用的茶具，这些美学全部是统一的。当然，为什么说现代社会的整个审美变了呢？工业社会带来另外一种审美。当我们现在，我们人们可以接受这种简洁的美了。比如说，我们日常用的手机非常简洁，我们的衣服也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汽车其实都属于现代社会的一部分。 嗯， 那么代表了人们对于这种形式感、对于现代美的是已经接受了的。所以我们其实是非常日常的，就逐渐走向了这个所谓的现代的美学系统里边。我们每天无时无刻的在跟这些东西发生接触。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像美术馆里会碰到的这种抽象艺术或者抽象装置，这些可能是让你觉得是一个特殊的东西，也是要去体验的。 嗯， 但我觉得我们随着日常生活用品的改变，其实我们对于现代美是已经接受了它的这种美学体验了。 嗯嗯，那刚才您也提到哈，就是您刚到日本的时候去书店，发现可能各个县各个地方啊，这个都会有它自己的建筑地图。 对 啊，那在这本书当中，您是所提到的这些建筑您都是亲自去了呢，还是说有的就按照这个日本的这个建筑地图里面的介绍啊，您就收纳到这本书当中去了？ 将近95%以上我都去过了。 嗯， 还有一些可能根本就不用去的，就比如说我说的那些很经典的东西， 嗯， 就是肯定会放到里边的。但大体上我都是去过一遍了。 嗯， 因为这个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就像我们日常看媒体上很多推送的项目一样，你照片觉得会特别有意思。 嗯， 但到了现场发现呢，可能不是那么有意思。还有一些你可能照片觉得特别没劲， 嗯， 但到了现场发现这太好玩了，这个房子， 啊，是吗？ 对， 有这样的例子吗？比如说 非常非常多 啊， 哦，因为有些建筑师是非常内敛的， 嗯， 我不举一个日本建筑师吧，比如说像美国的路易斯康的建筑，我最喜欢的一个在耶鲁的英国艺术中心。因为我也去过很多国家去看建筑，那个建筑是我唯一的能够连续两天进去去看的一个房子。 啊，它是一个公共空间吗？还是个干嘛？ 是一个公共建筑。 哦，公共建筑。 对， 嗯，主要用途是做什么呢？ 以前应该是耶鲁大学的建筑学的教室。 哦， 现在变成美术馆了。它的外立面非常简单，简单到你甚至不知道入口在哪儿。 嗯， 就是一个灰色的楼。 嗯， 但是里边太美了。里边我觉得像一个巴赫的音乐吧。 那我们今天所讲的这本这个世界建筑旅行地图日本，整个这本书其实也不大啊，很容易携带，而且这本书的封面呢打开之后就是一个日本的地图哈，这块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是如何考虑的？刘丹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嗯，好的。这本书是这样，因为这个书啊特别小，当时我们就是想的它这个宽度一个女生都要一手就能拿起来 啊， 就是这么一个 宽度，再宽我们就不能接受了。啊，在这个宽度下怎么能够让方便携带，然后要让它的内容更好的呈现，所以呢我们就让这个书啊能够裸背设计，让它能够完全180度打开，这样方便使用。包括这个您刚才提到这个护封里面也是我们特别想推荐的，就是咱们出国之前啊就需要做攻略什么，在这张图上你可以把你想看的所有建筑全部都挑出来，然后来制定自己的路线，方便使用。 因为在它这个护封打开就是一个日本地图，那我们这本书当中所提到的建筑基本上 全部在上面，对， 是吧？ 对，然后我们就是想每个国家一个颜色，因为我们学建筑的可能都有一些颜值控，就必须得漂亮。对，所以我们10个国家10个颜色，它打开就是像彩虹一样的一套书。但是我们外表都是统一在同样一个护封的这个色调下，它看起来又是一个统一的，然后里面又是一个丰富的。 日本是红色， 对， 是吧？为什么选择红色？ 觉得这个比较让我们觉得它看起来就像日本嘛，一种直觉。 那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国家这个是什么颜色吗？ 可以的。比如说美国是深蓝色，英国是紫色，就是比较皇家，它上面烫的也是紫色。然后像法国是蓝色的，瑞士是玫红。 就法国的蓝色和美国那种深蓝色 不 一样，不 一样， 不一样。 法国可能是要更加马卡龙一点吧。然后荷兰呢，就是橙色，跟它的那个郁金香的花一样。对，意大利是绿色的，荧光绿。 那很好看哎。 对，特别漂亮，意大利。然后西班牙也是橙色。俄罗斯是套娃的那样子的一个金色。 这本书我们设计的其实宽度不是很宽，是不是也有考虑说方便大家来携带？ 对。确实是，然后陈元春曾经在日本确实看到有人拿这个书在日本看建筑。 是吗？ 讲一下。 对那次是在去直岛路上，有一个岛叫丹路岛，在 那边有很多很经典的建筑。 对，我在那个丹路梦舞台正在待着，然后有一个看到一个小男孩在拿着这个书正在对着看。当时其实挺感动的。 有没有上去说，哎，这书是我写的啊？ 对，因为我一看他肯定是一个建筑学生，年纪也不大，戴着眼镜。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你是从中国来的吗？他说是。我说这个书那个你能看懂吗？他说没问题啊。我说我就是这书作者。 真的说了。 对。 那他后来是什么反应？ 他也挺激动的，然后我就跟他聊天聊了一会儿，因为刚好他要去下一个地方，我就让他就是直接坐我们的车，我就带他过去了。后来知道是一个同济的大三嘛，还是大四的一个学生。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觉得咱们这本书哈，和您在日本所见到的日本出的那些建筑旅行地图哈，它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你当时在考虑设计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书可能对眼神不好的人更友好吧。日本那个确实太小了，它那个小到中， 只有一半吧。 当然，这个也是一个人性的部分，它在中间加了一个放大镜，一个纸片的。就是你如果看不清楚，你拿那个放大镜可以放大这个字。但这个书其实翻起来比那个我觉得更容易找到信息，那个会更麻烦一些，而且那个排版可能更复杂一些。 那么对于建筑的介绍呢？ 介绍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是字数更多了一些嘛。因为东京那个它是更简单的，简单到基本上只有最基本的信息了。但是这本书我最开始想能够把一些关键词，还有一些就是很像摘要一样句子能够放到上面是最好的。 怎么讲？比如说怎么样的关键词，什么样的摘要呢？ 比如说你看一个房子，你最后总结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或者觉得这个房子最重要的是什么？可以把它写成几句话，然后放在上面。而且我当时把很多的网站也放到了上面，就是最后的备注的时候，这个是我特意加的。我觉得这样的，如果谁要去查阅或者怎么样的，他可以找到更多的东西，甚至这个建筑要不要预约，我都特意的放到 了。对，还有要预约的。对 对 没错， 日本很多地方都是要预约的。 对，没错。我们大家如果今后哈，就是在疫情全部结束以后， 啊，我们大家可以走出国门去旅游的时候啊，如果想去日本玩一玩，那专门是哎想看一看啊日本的有特点有特色的建筑啊，您能跟大家比如推荐几个，如果去东京玩的话，有什么样比较代表性的建筑可以看一看哈？那么比如去大阪啊，或者去福冈啊，或者去这样的一些地方哈，您觉得有哪些有意思的建筑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呢？推荐一下呢？嗯。 东京就太多了， 嗯， 东京我觉得 不好挑是吧？ 对，就在街上逛就可以了，经常可以碰到我们说的大师的作品。 对，其实东京真是这样，就有时候你一转身，一个拐角，从一个路突然拐过来，发现、哎呀，一个很有意思的建筑。 不光是建筑，可能还会碰到那些大师，很有可能。如果往南的话，我觉得直岛那附近都挺有意思的 啊，就是它濑户内海周边那一块， 包括像广岛有一个在海里边的鸟居的那个寺庙、就那一片我觉得也都挺有意思的。 岩岛神社， 对对对， 嗯， 北海道的话可以去一下札幌、 嗯、 札幌其实也有很多有意思的房子，还有野狗勇设计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园。 嗯， 再往南就像福冈啊什么的，也有一些挺有意思的建筑。 嗯， 我觉得不光是看建筑吧，就是一边吃吃喝喝，然后坐着车，然后顺带着能够去到一些公共建筑啊什么的， 嗯， 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这也是旅行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嘛。 嗯嗯嗯，哎，那您觉得哈，就是从我们对建筑本身并不是特别了解的朋友的角度来看哈、咱们从非专业人士来看，我们去欣赏一个建筑，应该怎么去欣赏它的美，或者这个建筑好？实用，哎，这块我们有没有怎么去看它呢？嗯， 如果我是一个不是学建筑专业的人， 嗯， 首先会看它，可能会看它好不好看，然后像刚才你讲的美不美，因为大多数人他并不是长时间在那个建筑里边，比如如果你是旅游的话，你可能就一两个小时然后就走了、 对对对， 如果是这样的建筑，那最好是能够比如说酒店你能住个两天，真的泡一泡温泉，在里边吃个温泉饭什么的，可能会更有意思。 嗯， 那如果美术馆的话，就好好的在那儿看看展览，花个半天或者一天的，从不光是那个建筑空间到咖啡厅喝个咖啡、甚至用一下它的卫生间，然后看看那个展厅怎么样啊什么的，这种、我觉得这种是最直接的吧。 嗯， 其实说白了，建筑就还是一个容器，最重要是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 想问一下刘丹哈，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丛书《世界建筑旅行地图》，想为我们的读者提供一些什么，给他们提供一些什么独特的东西啊，其他的书所不包含没有的东西呢？ 啊，做这套书我们主要是想能够让中国的读者、建筑师朋友还有中国的建筑爱好者能够更加方便的去看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建筑和他们的所呈现的建筑艺术、促进这个建筑文化的交流，可能这样是我们一个出版社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况、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可能就要做中国卷 啊、 对， 中国可说的也太多了。 对、 嗯、 之前做的那十本是想让中国的建筑爱好者去看世界，这一本中国卷呢可能是我们的压轴，我们就想让世界的朋友来看我们中国的建筑，博大的建筑文化、 那一本书可装不下吧？ 对对对，但这个也要筛选，能够通过从古建筑一直到现当代建筑也要进行一个筛选、让通过这些典型的建筑，让大家在有限的中国的待的时间里看到中国的一个建筑的一个特色，最精华的部分。 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这个世界建筑旅行地图，然后呢重点跟大家介绍了这个日本哈。那么我们也希望哈，我们的疫情能够尽快的啊能够结束，然后我们能够走出国门去进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旅行啊！如果大家要去日本旅游的话，也不妨拿上这样一本书来看一看日本这样的有特色的这样知名的建筑都有哪些。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